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， 係啊，係啊， 未先得，你唔係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，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，慶祝雙十字嘅紀念日革命嘅完成。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“受则多辱”。受则多辱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是说人生过于长寿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就难免会蒙受屈辱，失去尊严。即是长命呢，其实都是一件痛苦的事。受则多辱。这句说话是出自庄子的《天地篇》，富则多事，受则多辱句。香港再次成为全球最长寿的地方，但是香港活在政府制定的贫穷线底下的65岁长者超过30万人。香港的贫穷线是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对贫穷概念，以政策介入前，即是税前和社会福利转移前，每个月住户收入中位数的50%就叫做贫穷线。根据这样的定义，一人家庭，即是一支公的月入港币4000就是穷人。特区政府一直是扶贫，是福利，是政府行有余力的恩赐，而不是权利。於是就不搞全民退休保障，亦都不取消强积金的对冲制度，不增加安老院舍，不增建公屋。对于贫穷长者恒常现金政策的支援，例如长者生活津贴就要入息和资产审查，申请综援的除了入息和资产审查之外，又不容许与家人同住的有需要长者去申请综援，除非他的子女逆人伦签下俗称衰仔子的弃养声明，关卡重重。贫穷长者受到的屈辱绝对不是2000多年前说受则多辱的庄子所能够想象。至于政府虽然都为贫穷长者提供一些非现金的支援，例如日常生活的照料、医疗服务、社区支援等等，但这些服务根本就没有办法令到长者得到适切的照顾。早几天新闻报道，一位年长的拾荒妇人被食环署人员欺凌的事件，真是令人发指。这一名拾荒妇长期在北角商铺收集发泡胶和纸皮箱，再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这些回收的物料就搬上个手推车运走，然后就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。这位贫穷长者做的呢，正是有助环保的垃圾分类工作。食环署人员竟然以弃置垃圾来检控他，要罚款1500大元。这位可怜的长者为自己辩白的时候，这个食环署人员就说、哎、有什么你跟法官说啦。食环署执法是不近人情，欺善怕恶，已经成为香港人的套板印象。如果不是生活所逼， 如果唔係個政府坐擁萬億元嘅財政儲備，但係對啲老人家刻薄寡恩，試問又有邊個願意日曬雨淋之下去做拾荒者啊？林鄭月娥較早前就拍共匪馬屁，話留下獲准出國係體現人道主義。咁點解香港容不下自食其力嘅長者呢？受則多辱，喺香港係一個極不人道而且令人十分憤怒嘅現實。或者可以咁樣講，喺一個不仁不義嘅政府管治下，香港嘅老人家係萬境淒涼、苟延殘喘咁樣喺度活着。多謝各位收睇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